无极战队打得不错呀。陈也会假装脱口而出，事实上，这是他深思熟虑打开话题的一句话。嗯，是不错。陶轩连连点头。事实上，无极战队从职业联盟出局，又经历多次成员更替。 此时的战术水平哪里还能落入家世巨头的法眼？不过鉴于无极战队现在是在为他们排忧解难，一时间要求也就不那么严苛了。一看把星星战队的压制住了，顿时纷纷给出不错的评价。唉，可惜。陈也辉看到金耀初拉长了音，很投入的样子，末了却又表示了一下遗憾。 他这连番的刷存在，陶轩终于不好无视他了。他叫陈叶辉来，当然不是意气欣赏比赛的。这段时间，叶秋好像在神之领域收获不小。陶轩一边看着比赛，终于是很随意的开口了。只不过越是这样不经意的随意，越是显露出陶轩的某种态度。叶秋。 他在话里只提到了叶秋，而不是星星战队。由此可见，在他的眼中，星星的主要威胁就是来自于叶秋，可以值得他重视的威胁也就是叶秋。叶秋的存在就已经能够代表一切。这么说吧， 陈叶辉斟酌了一下，如果只是叶秋单枪匹马的话。 能获得这样的收益确实非常非常惊人，但他也是集结了四个工会的力量，再加上他自己，一共五方的势力和大家共同角逐，所以这抢到 BOSS 以后，战利品必须是要大家来分的，这样一算的话，收益也就那么回事儿。什么叫那么回事儿？这么含糊的用词，陶轩有点不满意。不过眼下看着比赛心情不错，也没太计较。 只是瞟了陈叶辉一眼，意思你给我说清楚点。因为他们实质上参与角逐的时间并不算多，前前后后又有不少起伏，所以还无法准确评估。如果单就目前收益的话，五家平分差不多也有顶尖工会的收益了。不过现在还看不出他们的延续性怎么样。嗯，我们这段时间的收益呢？ 陈叶辉最怕问到的就是这个，因为加王朝这段时间的收益实在有点惨不忍睹。如果一直只是中小工会倒也罢了，关键他们是有着辉煌过去的工会。按说战队出局一年，以加氏的底子完全撑得住，出局战队都能搞来萧时钦这样的全明星，工会这边那就更不会有什么影响了。 可偏偏就是这样的时候，加王朝工会在抢 BOSS 方面也特别不顺利。不过好在这不顺利不只是他们加王朝一家，陈也辉连忙把夏季假期布上职业选手插手抢 BOSS， 再加上还有叶秋一直热衷于此。陶轩一听也是默然无语，他不由得想到联盟最初的那个时候。 那时候哪有什么假期一说呀？那时候联盟还不是如今的20支队伍，赛季也短暂，假期更长。但是，一到假期，几乎所有的职业选手都是自发的冲进网游里，积极的给战队掠夺资源、拼抢装备。最初的联盟银装还没成主流，橙装就是大家用来武装自己的终极装备了。 家世能确立三连冠的王朝地位，也是通过每年这种时候的积极储备打下的坚实基础。那个时候，为家世不遗余力冲锋陷阵的队长，却成了当下最让陶轩感到头疼的家伙。想到这儿，陶轩又是一阵心烦。那边陈叶辉好像还说了点什么，也没听清。 倒是崔丽好像配合着陈叶辉所说，把材料递了过来。陶轩拿起，随意翻看了两眼，也是漫不经心的，随即道：“先看比赛吧，这一关我看他没那么容易过。”是他， 而不是他们。星星战队，陶轩始终在注意的只是一人而已。 无极战队这图练得挺熟的。 崔丽也就顺势说说自己对这比赛的看法。 利用旗帜招展来掩护角色走位，虽然各占一方，但相互之间又有衔接，大范围的攻击技能形成火力覆盖，完成包围。其实啊，如果胆子放大一些，甚至可以第六人上场替下牧师，增加一个攻击点。目前星星的人因为这地图的特点，注意力无法完全集中。 陈叶辉加入讨论。 他们好像正准备这样做。 崔丽看向比赛。上帝视角的他们看到无极战队的牧师此时在旗帜掩护下移动到了呼叫援助区域。很快，第六人元素法师替换牧师上场。如陈叶辉所说，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干脆放弃补给，增加了一个火力点，力求给予对手最大的打击。五个攻击手，个个都是擅长范围攻击的技能。无极战队的火力覆盖在这瞬间达到了巅峰，攻击扑过，有时带到旗帜，也会触发到旗帜标记范围下的效果。地图上的水坑、火坑越来越多，这些区域在暴露之后就不会再刷新隐藏上了，倒是比插个旗子更加的容易辨识。星星战队就在这样的局面下苦苦支撑，他们之间似乎已经看不到配合，每个角色都是凭借自己的身手在躲藏。叶修的君莫笑更加的也是担负着治疗的职责，时不时帮助队友恢复生命，但是散人的治疗比起专业治疗职业实在有些不够看，花耗法力在治疗上对于散人而言是件性价比较低的事儿。 这个牧师水平比较差， 陈叶辉由此得出了这一结论。看到叶修因为队友应付不来不得不勉力支撑的时候，他有点幸灾乐祸。 叶修治疗哪里他就治疗到哪里，这么点判断力都没有，要他有什么用啊？ 陈叶辉笑道。谁想他话刚说完，陶轩和崔丽的脸色立刻就变了。叶秋治疗到哪里他就治疗到哪里，再蠢的治疗也不至于要人这样手把手的指引，这样的水平拉来战队成为如此重要的一员，除非叶秋的脑子坏掉了。所以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对方有意为之，是叶秋特意安排对方跟着他的治疗节奏进行治疗。这个牧师的水平确实不算太高，但是却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次。叶秋的这种做法或许就是眼下他们团队支撑下去性价比最高的方法。这样想着，三人情不自禁就开始注意小手冰凉的治疗手法。走位、治疗目标，通通都是跟着君莫笑有样学样，但是最终的技能选择，君莫笑总无法给他做出示范。或许叶秋可以给他提示，但是至少在团队的指挥频道里是很干净的，没有君莫笑输入的任何信息。直接对话提示也是可以的，三人情不自禁都想到了这一点。线上比赛又无人监督，大家坐在一起就像网游一起打游戏一样，大呼小叫互相提示不是没可能的事儿。会产生这样的猜疑是因为这牧师在最终的治疗手法上简直无可挑剔，技能的选择、释放的时机都力求效果的最大化，所有消耗都转移成了有效的治疗，没有多出一分的溢出，也没有因为不足而要多加补救。这牧师非常精于计算，或者说非常精打细算。三位眼光不俗的俱乐部巨头都已经有了如此感觉，这样的支撑必然可以最大的拖延比赛，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仅仅是为了这样苟延残喘吗？三人中没有一人会这样认为，因为那边的场上可是有那个家伙的。其他草根可能会对这图不熟， 但是他怎么可能？虽然荣耀的可选地图极多，再有经验的老选手也不可能对每张图都身经百战，但是并不是每一张图就有一个非常独到的特点的。地图特点交叉繁衍，再加上一些方面的调整，这才会有了这么多副。对于老选手而言，他们熟悉的不是每一张地图，而是每一种设定、每一种地形的特点。如此一来，即便是一张他们没有打过的地图，他们也不会因为陌生的环境和特点而分心。他们总是可以很快捕捉到地图的特点，找到可以利用或者说是可以解决困境的办法。眼下，泉岩奇海，叶秋已经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吗？陶轩、崔丽、陈叶辉都不希望发生这种事儿，但是偏偏的，他们的心底里，他们的潜意识里，好像已经觉得这种事儿是肯定会发生的。这样狼狈的输掉比赛，这种事会发生在那个人的身上吗？就算是死，这个家伙也会在死之前吓对手一大跳啊。轰！武臣的小枪指引的一枚飞弹呼啸着落下，蘑菇云盛开，又是震塌了两块地。塌陷下去的泥水，一块迅速被汩汩翻起的泉岩所淹没，另一块却很快卷入火舌，变成了熔浆。又出到了两块旗帜标记的区域，这对无机战术的猛攻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意外了。武臣连忙准备着下一击，可是这一眼在望去的时候，他也有些发怔。这地山坑坑洼洼的，水坑火坑居然已经这么多了，这地形相比起之前的平坦可曲折多了，但是为什么这样看着却觉得那么的辽阔呢？武臣可是正儿八经的职业选手出身，三年的职业生涯，真论高水平的对战经验，他比何安要强多了。这不对，武臣心下的不安突然就爆发了。